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那今天呢，又到了一个星期四，又到了我跟佳妮来为大家带来健身的环节了。 对， 哎，佳妮， 健身， 你作为一个健身小白，你之前不是说想希望自己能变得就是肩膀再宽一点吗？ 对，我一直有这个愿望。 那你有没有很羡慕那些就是什么欧美啊，或者是那种臀部很翘的健身的模特？ 我好像就是听过一个说法，好像说有一个叫做臀中枢还是什么的那个肌肉，好像是咱们就是亚洲的人很少能锻炼到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听了这个之后，好像就是说一般如果有这种翘臀的话，都是因为这一块肌肉锻炼得比较好。我有了解过这个，所以我一直都很就是很好奇，就是他们是怎么能练到这一块我们平时不会用的肌肉。 其实并不是真的只有说欧美人才能练出这样的翘臀的好的身材，包括很多人之前不都是说怀孕的时候身材保持很好，只有欧美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基因吗？但其实我一直推崇的一个理念就是，只要你付出努力，然后找对方法，好好练的话，其实任何一个亚洲人，每个人都可以练成那样的身材。那今天预告一下，即将到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她就是我心中的女神，就不是在节目上讲的，因为我私下跟她也有过一些接触，身材非常好，你一会儿见到你就会知道，可能是来过咱们节目当中最好的女教练了吧。妈呀，感觉得罪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好，当然了，也是希望能通过就是这样的说辞给大家一些期待。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在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的主题呢，也是叫做翘臀养成记。我们会来跟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我们作为亚洲女生到底应该怎样把自己就是练得更加凹凸有致一些。那么现场也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一些教学呀，包括还会有好看的小视频，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来吧， 那接下来呢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在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回来上节目之后，就会觉得每一次和佳妮在一起的资讯都非常的励志，一到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环节就是各种 健身鸡汤。 对，健身鸡汤。所以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这条消息是什么呢？ 这条消息呢是和宁波的一个大学生有关。这个大学生呢，他现在是一名19岁的大二的学生。但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视频，就能够看到他到底有多厉害。他做到了很多男孩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看到 非常厉害， 里面有写单杠地屈伸，我的妈呀，这是需要很多肌肉量和很大力气才可以做成的。 而且他是一个街头健身的爱好者，就是他不会去使用专门的器械，就是单杠双杠还有那个咱们爬的那个梯子， 利用非常少的器械，然后来把自己练的身材更好，其实难度更加深了。 对，而且呢，因为他的这种强壮的体魄，一度让他的家人呢感觉有点不支持他，因为觉得女孩子练出来一身肌肉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怕嫁不出去吗？ 嗯，可能就这种想法。但是呢，他还是自己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一直坚持下去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练的到底有多厉害，通过一段视频。 我叫冯丽，我是宁波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大二的一名学生。我平时特别喜欢街头健身，4年前就是在我高一的时候，每天跑完步嘛，然后就会顺便去在那边拉一组，然后就是发现自己还能拉上去一点点，然后就慢慢开始每天拉一下，每天拉一下，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就可以拉一个，基本不去健身房，就是每天都来操场练，每次练1个半小时。 我第一次来这个学校操场，然后看到他在这边锻炼，就觉得他好厉害，一鸣惊人那种感觉，就是就闪闪发光，虽然人很小。 其实我也没有控制，就不会像健身房那些练的去吃蛋白粉鸡胸肉啊什么的，也不会严格控制饮食，因为我觉得我的训练量足够把脂肪糖类什么都消耗掉。就开始觉得就我是另类吧，练出成果以后还是比较支持的。就刚开始他们说学习要紧，室友们也会经常劝我说不要去跑步，不要去撸杠，说什么作业还没做完，和家人打电话嘛，他们最后一句都是不要再锻炼啦。我表面上答应，然后其实还会偷偷锻炼。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哎，那刚刚呢，我们有预告一下今天来的两位嘉宾，现在我们要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其中呢一位还是之前就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健身教练，然后他也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女神，就是整个一直在健身的时候看到他练得那么凹凸有致，就自己默默的吃2片全麦面包，想长一点肌肉。所以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Lily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哦，大家好，我是 Lily， 我又来了。 可以介绍一下你是来自于哪个健身工作室的？ 哦，我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猫 sexy 健身工作室，因为我的微博名叫猫 sexy， 所以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记得住。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猫 sexy 来找到 Lily。 对， 是的。那接下来呢，他旁边的这一位美女就是我们今天的健身爱好者，他同时也是莉莉的很得志的一名学生。 对， 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师徒档。 嗨，大家好，我是妞妞。 我觉得给莉莉当学生非常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他朋友圈，你会不知道他所有的学生练的都很好，而且颜值非常高，感觉都跟他是一型的， 大胸大臀 非常好看。所以我们刚刚节目也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翘臀养成记，然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妞妞平时在生活当中健身的一些经历，以及莉莉是怎么带她上课的，也可以更加了解一下这个私教课的日常，以及翘臀到底是怎么样养成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今天我们的资讯环节。接下来这一条呢，依旧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消息，是说杭州有一个21岁的小伙子，他是一个 励志 啊，不励志，他是一个， 他是可能有一个励志的心，但是最后呢， 他是一个 励志的结果。 水果爱好者，在他看来呢，水果不仅能够提供日常所需的营养，还可以让他偷个懒儿，比如说早餐、中餐都在单位解决，然后下班呢，他就会回家吃水果。这个叫做小毛的男生，他说自己平时一个人住，因为嫌弃晚饭麻烦，所以最近一个月来，他全靠水果来当晚餐。但是就在前几天，他发现他竟然得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Sorry， 他真的是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然后经过检查呢，发现他的血液当中血糖是正常人的10多倍，并且血液呈现比较严重的酸性。这个人就是他的病症就是吃得非常不稳定，极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天哪，吃水果吃出生命危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喽。 我们接下来说水果，不说火锅了。 是橘子、香蕉、哈密瓜啊，香蕉、苹果、大鸭梨，不是，这些都是大伙儿平时爱吃、常吃的水果。 特别是水果爱好者们，恨不得拿这些水果都当饭吃了。 对，乍一听好像觉得挺健康的，因为水果具有大量的水分，还有维生素 C，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脂肪。那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感觉这是再好不过了，当饭吃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吗？谁说就没问题了？最近杭州一位21岁的小伙子却给所有人就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水果真的不能当饭吃，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 怎么回事呢？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哈。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小毛，他是一个水果爱好者，跟大多数人一样哈，就是在他看来，觉得水果不仅能够提供我们日常所需的营养，而且还可以让他偷个懒儿。 反正这懒儿就是不用做饭了，对吧？这个做饭还得洗盘子洗碗的，多麻烦，水果洗洗就能吃。据这个小毛说呢，他的早餐和午餐都能在单位食堂解决，那晚餐就自己偷了一个懒，两根香蕉能够抵一顿饭，哈密瓜既能够解渴又能够补充能量。抱着这样的想法，整整一个月，这小毛晚饭全靠这水果盯着。 结果呢，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吃了一个月的水果晚餐之后，小毛突然出现了头晕、口干、恶心等症状，随即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到医院的时候，当时小毛都已经虚弱的不行了，而医生通过检验得知，小毛的血液当中血糖含量高达79.98摩尔每升，这个是正常人的10多倍。血液的 pH 是7.05，它是呈现比较严重的酸性。而根据各项检查指标判断，小毛是得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如此严重的中毒啊，极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小毛马上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好在是就医及时，经过3天的治疗，小毛这才转危为安，生命体征呢恢复了平稳。 对，据小毛的医生介绍说，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其实就是跟小毛每天晚上拿水果当饭吃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 用水果替代晚餐可能会引起我们人体内的营养摄入不均衡，再加上小毛喜欢吃的水果都是那种糖分含量非常高的，他每天晚上所摄入的糖分是远远高于一顿晚饭的摄入量，这个才会导致最终患上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原因。 通过这事儿，大伙儿也看明白了吧？吃水果的时候要一定要有一个度，对于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呢，不能一下吃太多，特别是更不能拿水果当饭。糖分高不说呀，还有可能造成营养失衡，你这东西得不偿失。 减肥就更不提倡只吃水果了，因为在饮食上其实小聪明我们就甭显摆了，该吃饭就吃饭，凡事都要有个度，健康才能够常伴。 凡事都要有个度，如果经常把水果当成饭的话确实不太行。 而且这里面很多糖分， 糖分 其实很多水果都是那种超高糖分的水果，可能吃多了反而会长胖。丽丽，你要不要说几种大家平时不熟知的比较热量比较高的水果？ 像比如说苹果，其实糖分很高 啊，真的吗？ 然后这个菠萝，西瓜，菠萝糖分非常高，然后西瓜这些，其实香蕉，熟的香蕉糖分也很高 哦。但是会有，现在目前还会有人把苹果当成减肥餐的一种说法，就只吃苹果不吃其 他 东西。 他如果一天吃一个那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能他一天吃太多水果，过量了， 太极端了。 对，所有事情不要过量， 对，太吓人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呢，又是一条健身鸡汤了。这是一个70岁大爷的故事， 又来了。我现在每个星期上节目都发现咱们国家有很多这种 岁数大爷大妈， 大爷大妈都非常励志。 对 对，高手在民间。这个大爷呢，之前是一个高中老师，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办法，就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去运动。现在呢退休了，得了空了，自己就开始跑步。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每天要上楼梯，爬楼梯20层楼，每天爬10趟，这算下来 那也不错了呀， 爬了200层。 对， 200层。他的这个，他现在已经是当爷爷辈了，他天天带着他孙子辈一块爬，结果他们爬了10几层就已经赶不上老爷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爷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可爱的老爷子。 我跑马拉松跑了10年了，总共参加马拉松的次数应该有50多次吧。对，那个时候当班主任，还上2个班的课，特别是在高考期间，那个教学非常繁忙，没有时间锻炼，所以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 有时候去赶公交车，跑了十多米，就气喘吁吁的，上车的时候就差一点昏倒。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要锻炼身体。从几公里跑到十公里，然后跑到20公里，然后跑到30公里，然后再去冲马拉松。跑了一两三天以后，身体的各项指标基本上都恢复到18岁时候考大学的时候那种状态。一分钟爬4层到5层，一个小时可以爬150层以上。有时候我把那个小孙子也带上一起爬，但是他们如果爬上几层都不想爬了，所以家里人比较支持，从来不担心的，主要是我，比如说是我带他们运动，爬山呐、游泳啊，有时也骑自行车，反正很多活动，交叉进行，这样对锻炼身体有好处。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我是丽丽， 还有今天我们另外一位嘉宾， 我是妞妞， 欢迎你们。那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精彩的健身干货呈现给大家。关注的方式是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位 大爷， 健身大爷70多岁了， 发现他皮肤特别好。 跟健身是有关系的吗？ 当然有。 哎，那你说如果要是从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就开始这样每天坚持大运动量的健身的话，也许到了70岁应该是会达到一个 没有长斑这种烦恼，我觉得没有皱纹没 有 斑可能。 但刚刚我们在放视频的时候有跟佳妮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健身脱发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都很熟知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教练，是我那个健身房的老板，他就是没有一根头发。 他是基因的问题， 他是从14岁开始健身到现在他30岁出头还没有一根头发。然后我们就一直开玩笑说他可能是因为健身过度然后导致头发掉光了。 我觉得他可能图方便吧，就不用洗头，因为每天都要锻炼。 他真的是长不出头发。 我希望他在听。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条消息呢，同样也是 很励志的， 很励志的，这个真的是励志消息。对，在沈阳大东区万全公寓呢，最近来了一位健身达人。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健身达人已经年近70岁了。虽然赵阿姨之前没有接触过健身，但是呢，体育运动她从来没有落下过。赵阿姨呢，玩单双杠的功夫，别说中老年人了，甚至20几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了她。 真的特别厉害，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今年66岁，叫赵焕宇。去年有了这个鞍杠子以后，我就开始练杠子，练也就1年吧。我刚来的时候我哪个也上不去啊，练了2个月以后我就都单杠双杠我都能上去了。 压一条筋 啊，这压腿是吧， 然后压侧腿，穿的多了不然我就直接一扳子就能扳上来。我总也不练，偶尔的比量一回像别人天天练，我是好几天练一回 啊。不是天天练， 不天天练啊。我们打球，我打了10多年，光一个胳膊运动，完后来有足球场了，有这个了，我先踢足球， 踢足球的时候，就像踢沙包似的，脑袋一下把那足球踢到树那高，活动活动腿，然后吧，就像活动完了，再练杠子，练杠子，翻两下，再运动起倒立劈腿，运动运动，就浑身轻松了。 一段励志的视频回来，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我是丽丽， 我是妞妞。 不断在强化我们是谁，大家记住了吗？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消息是，举铁做好这几点可以让你增肌的效果提升100%。因为很多女生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还在担心说不敢走进健身房的举铁区，他们会害怕把肌肉练得太大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过太多次了，真的是你想的太多了。 想太太简单了，真的 是你想太多，想太多了。因为我已经练了这么久来说，我的肌肉也只是一点点 慢慢加， 对，只能说它的形状可能会通过我坚持不懈的训练会速度越来越好，但是你要说真的想长个几斤十斤肌肉，那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忽然想问一下莉莉，你健身这十几年就不跟十几年前比吧，就是你跟大概一两年前长了有很多肌肉吗？还是这两年一直是在形状越来越变得越好？ 可能大概也就长了两三公斤的肌肉而已，可能大概三年多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真的长得特别慢。 对，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体测，做完体测之后我非常伤心， 就长一点点。 我去年的时候和现在的区别，去年完全没有训练痕迹，是一个就是一个瘦子，只有腹肌。现在我身上能看出训练痕迹了，我非常有自信心的走上那个体脂秤，结果发现我就长了一斤多的肌肉。 现实总是很残酷， 就快练了一年了，对不对？ 对，坚持了一年多了，就长了一斤多的肌肉，简直太可怕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几点可以让你增肌效果提升呢？首先就是离心阶段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佳妮，你知道什么叫离心阶段吗？ 离心阶段，让我想一下，就是是不是就是它往下落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既然我们有莉莉在，我们就不要靠这些文字，可以让莉莉用她的方式来帮你讲一讲。 离心最主要就是说让你简单点说吧，说的比较你们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把你肌肉拉长的那个过程就叫离心。对， 拉长，就往上举的过程吗？ 比如说你要推胸，这个往下拉长，然后拉背是往上拉长，这种就是拉长的时候，把肌肉拉长的时候就是一个离心。对， 在离心的时候你要控制住它， 尽量去控制你的肌肉。 这个就是 一定要慢， 离心阶段的控制。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健身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说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稳。其实就是在离心的过程当中，你要可以自己心里默默数3到4秒，这样千万不要着急的，比如说你做推胸的时候 1、2， 不要着急快，一定要稳稳。 不是为了完成动作，而是去感受它的收缩。 对，感受到肌肉的发力感， 受教了。 是的，接下来呢就是训练日程一定要分化。比如说我的理解是说， 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练哪里，明天再练哪里，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你的肌肉需要休息。 对， 它在休息的过程中它才会生长。所以你要有阶段性的去训练，不是觉得说今天我练了胸，我明天觉得还 OK 我又练胸。你一定要让它休息够了以后呢，下次才会有更充分去训练它。 是的，那我刚好要提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昨天刚练完腿，然后今天我整个人是感觉被揍了一顿，这样的情况之下，明天我还可以练腿吗？ 我相信你也练不动吧。 是吧？ 会很疼， 要等它完全不疼的时候再练。 对，你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练呢，比如说你的胸、背、肩、手臂都可以练， 把几个部位都拆分开， 细分的去训练。对， 这个样子。就是训练日程要分化， 细分 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顶峰收缩保持1到2秒。是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一下莉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举到哪的时候，我要就是在那里控制住1-2秒，然后让我感受 一下 发力， 对，收紧的状态。对，在收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在已经准备好去做下一个了，这时候你下一个动作才会更稳。就不会说到处去借力，然后需要训练那块肌肉又没有充分的训练到。对。 接下来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练之后要做一个很好的拉伸。对， 这拉伸好像 如果不拉伸的话会有什么危害，运动完之后 可能你第二天乳酸堆积，你的身上会特别疼， 嗯， 然后你的肌肉线条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看， 嗯， 对，我听过好多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你感觉自己练出来的肌肉特别的大特别难看，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拉伸的缘故， 要做充分的拉伸。对， 就像昨天我在练腿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是那个保加利亚深蹲， 嗯， 不是要负重吗， 嗯， 那个动作练到我就是感觉腿就像 要烧起来， 要烧起来一样，真的是 我的卡路里 真的是燃烧的感觉， 嗯， 已经酸到要炸了。然后我的教练就给了我一个那个滚的东西，让我滚了， 嗯，泡沫轴， 对，滚完了之后就会好一些， 嗯 嗯， 第二天可能就没有那么疼。 对，所以大家在练完之后一定要注意肌肉的这些拉伸呀，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充分的休息，嗯， 之前 Tina 还给我们介绍过一期关于拉伸的内容，她介绍完之后我就买了一个泡沫轴， 然后就闲置在家里再也没有用过。 有用过， 嘉宾，你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健身节目，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健身？ 我开始了，我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频率不高。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关系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妞妞的健身的经历，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图片呀，包括 Lily 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小视频 素材 非常养眼， 嗯，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一会儿见喽， 下期见， 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7:3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嗯，欢迎大家回来。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隆重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其中一位她是我真正的真女神，就每次一提到她的时候，我都觉得哇， 你一定要说这个， 太棒了，就真的是太练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们来欢迎。猫 sexy 工作室的创始人 Lily， 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他的得意学生，今天是第一次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嗯、然后穿一个很普通，穿一个帽衫，戴一个帽子，都能感受到他可能身上肌肉非常发达。 力量。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健身爱好者妞妞，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妞妞。嗯。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嗯、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对，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包括大家有任何关于身材上面的小烦恼啊， 可以丢过来、 啊、都可以丢过来， 因为 Lily 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健身教练、嗯、也有自己的工作室，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她的新浪微博猫 sexy 上面可以去找到她， 对， 是的， 向 Lily 提问。 好， 我真的你知道吗，佳妮，我是一个咱们节目如果来女嘉宾的话，我可能就会心里小小的不服一下，觉得嗯我练的也不错呀，但是真讲真、嗯、Lily 只要出现我就是服的心服口服， 每天崇拜一点， 今天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一直是很崇拜她， 小雨姐特别的激动， 我真的非常喜欢她，因为你没有看过她健身的视频，你可能这样看， 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 get 不到， 我也 我觉得我刚才在给看镜头，我发现我上镜真的很胖，但其实我好瘦的，其实就是每个粉丝找到我的时候、嗯、第一句话一定会说哇你这人看起来特别瘦，哎， 真的很瘦，因为今天我已经大概有4-5个月就一直在休产假嘛、嗯、大概这段时间没有见到 Lily、嗯、然后今天见到她之后觉得哇整个人又精瘦了一圈、嗯、感觉肌肉好像更发达了， 对， 对、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她和她的得意的学生请过来，首先想了解一下妞妞平时的健身的状况啊，包括健身经历，可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 嗯， 我基本上就每天跟着他练， 每天都会健身。 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对， 就这样、嗯。 最大优点就是听话， 对，一定要好好听教练的话，嗯、然后好好吃饭，一定要坚持训练。 嗯哼， 对。 妞妞，你健身有多久了？ 啊，我跟着丽丽健身有半年了。 所以你刚开始跟他健身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他？ 啊，我是在微博上偷偷看了他很久，确定了这个人靠谱以后，我才找了他。 确认过 眼神，暗中观察， 对，暗中观察了很久。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他找我真的就风风火火的。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望京这边。他说好，在哪个健身房？我今天晚上过来可以吗？我说可以的吧。他说几点？7:30。好，直接就过来。 一拍即合。 哇， 对他非常。就是很认可我， 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嗯、教练跟学生之间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情感在， 对， 如果你长期跟这个教练练，你们两个人一定是在某一些方面的观点很合拍， 对， 对，是好朋友的关系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两个越来越像， 所以刚开始妞妞刚找你练的时候身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说 评价一下当时自己的身材， 像一块浮肿的豆腐。 但是你那个时候也本身就是瘦子，对不对？ 不，因为我一直都有运动习惯，我原来是跑马拉松的。哇，然后我的左脚2015年受了伤以后就没有办法再跑了，所以就逐渐开始，因为以前一直有氧比较多，然后身体就开始逐渐发胖。在找到他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胖子吧。 那你介意讲一下你当时的就是身高和体脂率吗？ 体脂率我不记得，我身高174，当时的体重应该是130多斤吧。 哇， 130多斤， 130多斤确实是不轻， 不轻。 对，如果都一身是肉的话，真的是很浮肿的感觉。 个子高的女生就有这种烦恼，稍微胖 一点也不用这么直接。 我错了，因为我自己也有感受，感觉到一股杀气，像就是一堵墙，也不用你来讲， 是一堵移动的高墙。 当时你刚开始找到莉莉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我要练成什么样的身材？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健身教练，他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他自己的身材。 对， 这也是我观察他很久的，去选择他的唯一的原因。 每天暗中观察。 对，因为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想练成跟莉莉一样的身材。 当然是大胸大臀了。 可是我有一个小知识点想要提问，就是像因为咱们两个身高其实差不多，都属于高个子女生。像我们这种高个子女生，如果想把肌肉练的就是非常大的话，是不是本身就要比一些比较娇小的女生要难很多？因为 它 需要更大的肌肉量。 对，它收缩可能距离也比较长啊。 嗯哼， 对，可能训练就会相对于娇小女生来说就会更困难一些些。 又累又长不了肌肉。 那当时给妞妞制定的是大概什么样的计划？就比如说着重要加强，你觉得她哪里是最需要加强的？ 妞妞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她四肢非常纤细。所以就是她穿衣服你可能看到，哇，身材超级棒， 瘦胖子。 对，但是他可能躯干这一块就是脂肪堆积会比较厉害， 比如肚子呀， 对，胸肩背腿这些肌肉量可能比较少，因为他跑马拉松比较多。 很像。 对，但他所以因为他跟我训练的时候他都穿大衣服，然后我根本看不出来他躯干什么样。然后他当时要 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练得更好的话，一定要把你的真实情况暴露给你的教练。 对 对，所以他大概练了4-5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的腰围好像小了，我也不知道多大，你要不要给我量一下？我一量64， 哇， 我就吓到了。然后他说，其实我之前79的腰围。对，所以就吓到我， 你都不知道， 我自己 那你 没有七十七 ，sorry， 多讲了2厘米，对，大概就77，但减了64已经非常棒了。 4-5个月的时间吗？那你那为什么你作为教练之前没有要求看到他的真面目？ 他看到过，他惊受到了惊吓。 我跟他出去旅游过，就是我带他大概训练1个月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跟他出去旅游，然后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赤裸相见吗？ 我一看我就吓到了。 其实那次旅游很危险，因为旅游的好了变闺蜜，旅游不好回来可能就退课 了。所以还好我们两个变闺蜜了，这样。对，所以当时有点吓到我，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特别严格。 那个、 要不要讲一个那个吃饼干的这个事情？ 吃饼干什么事情？ 什么吃饼干？ 对，我家吃饼干的那个事情。 我去他家其实零食也很少，但那次我们是几个女孩去， 他应该酒比较多吧。 我想你戒了。 对，这不是我说的。因为几个女生聚餐，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在吃一个巧克力威化，然后我看到了很馋，我就想拿起来，然后当时他一套冷光射过来，然后夏洛赶紧放下。 我就没有，我本来在跟我朋友吃饭，然后看他把饼干一拿起来，我就立马白眼翻了他呀，然后他非常紧张把饼干翻他，我就看看这是什么饼干。 连那个包装袋也没有撕开吗？ 没有，本来撕开他就拿起来，然后就放下他，我就看看。 所以妞妞，你这几个月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整个的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对，基本上就是尼姑，吃肉的尼姑。 现在不需要他用眼光杀死你，你也可以控制住自己的那些欲望。 没有，我 吃的欲望。 现在脸皮很厚了，他看我也吃。 因为现在肌肉量到一定程度了，所以 就会发现自己开始有资格可以吃些东西。 没有，其实他有时候就是他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吃的特别干净，不会说瞎吃，就是乱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但有的时候他真的吃的太少了，就可能一天吃两顿。我说不行，你要多吃一点。他说我不要吃，所以后来是我逼他吃东西。有的时候会这样。对， 这个一天吃的少是每个人都会走的弯路。我当时走了很久。 没有，他吃的是健康的。他是吃这种肉类啊、蔬菜类啊，吃一点很健康的碳水。但我说你不用那么辛苦，偶尔可以放纵一下没关系。他不要，我训练这么辛苦，我不要放纵。 一天是一天，你现在是一周训练几次？ 差不多5到6次，歇一天或两天。 哇，那很多哎。 是， 那你应该现在就是分得非常细化。 对，他等会有视频你们可以看，他动作特别标准。 哎，是图片吗？不是， 有图片也有视频，因为我拍了一些。哦，视频 你视频没有给我。 sorry， 下一次可以分享。 你可以稍后的时候在我们休息的环节当中给，应该现导出来来得及吗？ 应该可以直接插 啊，应该可以直接试一下，一会儿还是有机会 可以 放一下。是妞妞训练的视频是吧？我们现在先来看两张图片好了。 哇， 这是在干嘛？ 我把它扛起来。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妞妞的身材真的变化特别大，她臀围特别好看，腰围很细，对不对？我扛的那个就是她。 你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是我们两个身材感觉特别像。 你也很有力气， 是不是？ 就是其实教练跟学生就是你会越练越像带你的那个教练，他也会把你往那个方向去练。 对， 选对人很重要。 真的很喜欢扛人。这个扛的是你另外一个 学生。对，另外一个学生。对，你看他大臀 很棒。 所以妞妞你现在是已经腹肌线条出现了吗？ 没有。 有点小马甲线嘛。 实话实说，就是腹肌是只要体脂率够低它就一定会有。不用刻意练，也不用刻意去。 那你这个冬天想要练到大概什么程度？ 冬天臀围练大一点，胸围练大一点。 臀围你觉得你现在是多少厘米？方便透露吗？ 我现在是94厘米。 哦，那很好哎。那你想练到多大？ 啊，贪心点， 越大越好。 对，越大越好，96、98吧。越大越好，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所以如果想把臀部练得很翘、很好看的话，是应该要负很重的重量吗？多刺激它。 对，重量肯定不能太轻。那要看你的臀围，如果真的要看起来有一点点小夸张，那种训练量肯定要比较大一点点。对。 OK， 所以像佳妮这种女生，她就是本身就是个子很高挑，而且非常瘦，但是她没有什么训练的基础，好像每周都要问教，没有，就是她就基本上是没有训练过。 对， 所以像她这种女生，如果要是想练成一个翘臀的状态，就是会需要很难吗？ 不会啊，她其实身材我这样看就真的很好， 很好看啊。 对，很好看。 佳妮，你的体质是多少？ 我体质22%、23%、24%，忘了。 就是正常范围的范围之内，还不错。 对， 是这样。但是我的下身脂肪特别多，我大腿非常粗壮。 我觉得很多女生说我特别壮的时候，然后一站起来，我一看， 好瘦哦， 好瘦啊，就这样。对， 我是那种真的能捏出来一堆肉。 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有误区，就是你们肌肉量可能比较低，然后肉是会比较松的。 对， 所以他觉得自己胖。那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肌肉量不够。其实如果你肌肉量稍微提高一点的话，你腿看起来更紧致，那维度看起来会更小。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脂肪的面那个体积要比这个肌肉量大很多。 对 对， 所以佳妮，像你现在是体质，如果是20、23的话，就是在没有锻炼的人群当中已经 是 低的，是 正常范围， 是正常范围，是瘦的。 对， 然后因为很多那种瘦胖子，就像我之前都要到27、28那些瘦胖子， 你什么时候有那么高过？哎呀，我觉得 都没有那么高过。 对，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瘦。 对， 然后所以不一定瘦的人体脂率就低哦。 不一定，是因为我个子高嘛。对，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是27、28，后来就掉到20以下，再也没有回去过了。就因为我吃的很注意嘛。然后像佳妮这种，如果要是想他，比如说他现在想定一个目标到20以下的话，你觉得大概能给他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那首先你要进入健身房，然后 要先走进去。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周至少要保持3到4次的一个训练量。 3到4次。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坚持，嗯，然后坚持完以后注意你的饮食蛋白质的摄入啊，蔬菜啊和碳水的摄入啊，这些稍微注意这一些。嗯，首先要开始， 开始很重要。 对， 第一步。 他已经上这个节目很久了，大概从我刚刚那个生完孩子6月份的时候，他就坐在这儿快半年了，但是他也还没有开始锻炼。 我开始了，只不过断断续续。 所以坚持真的非常难， 对 不对？ 而且我通过这2年多的坚持吧，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代谢比以前要高很多。嗯，虽然肌肉量没怎么长，但是代谢高很多，然后脂肪少了， 状态会很好。 对，状态很好，而且就是会发现吃的，只要是正常吃饭，想长体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 对，因为肌肉量大的话，至少是比以前大，它就会消耗的更多一些。 对， 是的，所以我好想看一下妞妞的那个视频哦，不然。是不是可以对着那个我们的镜头也可以放一下？ 应该可以连。 我们下一节可以换。 对，下一节我们 对 处理一下技术问题，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看到。 所以妞妞，你下一步的目标除了臀围，其他的呢？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技能？ 技能， 我也有 俯卧撑啊。引体向上啊， 扛人 也是一个技能啊，我就扛不起来 人。因为妞妞特别喜欢音乐节， 对， 对不对？然后音乐节当中扛人这个是特别帅的， 一个举动， 应该背扛觉得很爽吧？ 没有，扛人很帅， 对。对， 别人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很有力气， 真的很帅。 你之前有扛起过来人吗？ 就发现了扛人技能以后，就到处扛，各种扛，男的女的全扛。 怎么 也扛？ 怎么扛？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听说，并且感受到扛人也是一个技能。怎么扛起来？先蹲下吗？ 对，就做一个深蹲而已。嗯， 它需要哪部分肌肉发力？ 核心 和你的核心。对，对。 那这个 你居然扛男的，我都没有发现， 没我高的男的。 那你现在可以？你能把丽丽扛起来吗？ 绝对可以呀。 那能 方便让我们表演区去展示一下， 不是 吗？ 因为我要扶好地方，他才可以把我扛起来，所以这里不方便。 适合 哦， 但我们有照片，对。 都在手机里，我们一会儿可以 连一下我们手机。好，我们一会儿连一下手机。非常真的，从来没有见到过女生现场把谁扛起来， 对， 感觉很厉害。所以现在 是一个太加分的技能了。 那下一步你想拥有什么样的技能？ 引体向上，我觉得我现在做不了。 啊，引体向上 是。 因为 相当就是因为 我当时看到 Lily 在健身房里面，因为之前我们是在同一个健身房，我经常能看到她做引体向上那么轻松，我觉得天哪，很容易，我试了一下，妈呀，就是 我只动了动， 自己都拉不动， 就是吊死在那儿，根本就起不来，完全一点也起不来。后来 其实有技巧， 对，后来我就说想练一下，结果很不巧妙的是我怀孕了，怀孕的时候是不可以做引体向上的，然后现在生完孩子之后，我要开始练引体向上，然后 先拾起这个目标。 今天下午我刚练完，我现在可以用那个最轻的那个红色弹力带做三个，哦， 那个也非常难，因为那个弹力带。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弹力带， 但我只能第一组的时候做3个，剩下必须得教练拖我。 能做起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是让人越来越上瘾，因为上个星期的时候我还只能做一个，再往前一个星期我还一个都做不了，然后我相信再过2周，也就我可以用弹力带做起5个，可能明年的时候我就能做起 不用 弹力带的一个， 真的不用。 然后因为当时我就是看到 Lily， 完全是因为 Lily 给我的启发，我觉得天哪，拥有一个技能好帅气，我当时就想的是，我希望可以到健身房拍一个这样的视频，说你们都让一让，我要做一下那个引体向上。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加印象分的一个技能，我觉得在健身房里。 丽丽，你是练了多久之后有 引体向上吗？ 对， 所以我说练引体向上其实有技巧，就是你可能健身房有龙门架，你刚开始可以用那种助力的做引体向上。助力的， 我知道， 对， 就是加 弹 的那种， 对，或者弹力绳，做引体向上。首先你要知道引体向上这个动作，然后你去练习以后，时间久了以后，你这块肌肉就会越来越发达，对，自己就慢慢就可以做。我大概从不会做到完全会做10个，很轻松，大概3个月的时间， 这么快呀？ 真的，所以有技巧。 但是因为你的自重会比较轻， 是， 对， 所以我说你不用明年就可以拉得起来了。 可是我110斤呢。 可是你高呀，你相对你这身高来说，你已经很轻了。对， 会有杠杆的原因。 所以，妞妞，你打算就是丽丽，你给她制定计划，大概多久以后，你希望她可以做出？ 她明年之前肯定可以。 哇， 肯定可以。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她可以做 就那种很轻重量的那种助力的引体向上了、嗯、所以只要稍微再努力一些就没有问题了。嗯， 引体向上主要是要靠背部 的背阔肌，对， 很强大的力量。 对， 因为之前不太就是还比较菜鸟的时候，有一次做完引体向上发现二头借力太多， 是 导致于第二天的时候胳膊不能 完全伸不直， 完全伸不直， 你的肱二头肌用力太多， 用力太多。然后后来练一练就发现一次比一次进步大，所以、嗯、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需要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往电脑里面或者连一下手机导入一些妞妞在平时当训练的一些视频、嗯、然后稍后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视频精彩的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嗯、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记得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才能够看到之后妞妞她训练的照片。 是的、嗯、还有莉莉在健身房里非常迷人的视频、嗯、我们都会在稍后的时间播放给大家。一会儿见、嗯、 一会儿见。 妈妈的话，别让她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1又到了一个该吃饭的时间，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回来， 也欢迎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莉莉。 大家好，我是妞妞。 好的， 非常 sexy 的嘉宾。 对，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猫 sexy 来给他提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 莉莉，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翘臀养成记。刚刚在上一个环节当中了解了一下莉莉的最得意的学生妞妞，她平时是怎么样训练的，然后包括她训练之前的一些状况，以及未来的一些小目标，想掌握一些小技能，然后呢，但是我没有视频为证。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看几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平时妞妞的一些训练的状态，还有她现在线条已经非常清晰。刚才我有提前偷偷看过，很养眼。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还说没有声音。 我们可以配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能就是通过广播在听的朋友们，可能感受不到，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是妞妞的肌肉在收缩。 对，她肌肉线条其实越来越明显。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好， 好明显。 这个是做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好，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小窍门。其实你们刚开始可以用一些这种助力。 一定要用助力，不然真的起不来啊。 对，完全起不来。你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去减片，慢慢的减重量。 所以妞妞现在做这个已经是助力非常轻了。 对，非常轻。 这个、 可以看到背的线条非常明显呢、啊。 很明显。 再来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 是哑铃卧推。 哇哦。 所以其实女生可以多训练你们的胸大肌，将会让你们的胸可能看起来会更挺，然后视觉看去可能会大很多。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想要 get 这个技能。 对， 我想提问一下， 每个人都希望这样。 这个技能， 佳妮，你是觉得这个动作很厉害吗？ 我是觉得看起来就是他，因为我是一个 发力很好，对不对？ 哑铃都举不太， 这个动作是很，这个动作是非常，其实是很不错的。他你可以看到他做的很稳，然后他拿的重量是。 大概是多少？ 7.5是菜鸟级选手是不能拿这个重量的，肯定是拿不了的。因为刚开始我为什么会迷上这个健身，也是因为刚开始拿2.5都在 越来越有 发抖。最早的时候连2.5都拿不了，然后现在我是可以拿10， 越来越有成就感， 越来越有成就感。 是， 对， 我就是那个。2.5都拿不了的、 这个。但 这个 事情其实就是健身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很容易，只要你付出努力，它一定会给你相等的回报。 是， 但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事情是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可能做的打水漂了。但这个事情是你努力多少，回报就是多少， 一定是自己的， 会在你的身体上体现。 是的。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小时，还有视频吗？ 没有了，就这些。 刚才我们看了三个妞妞在训练当中的视频。也 get 到了他的肌肉线条。 对， 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有什么任何关于身材的问题。 是的， 正好我们 Lily 今天也在。Lily 刚刚大家听到了她的讲解非常专业，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向我们的 Lily 提问。 是的，而且其实10个女生9个健身的都会想说自己把自己的臀练得翘一点，但真正练成 我觉得没有他，没有丽丽说的那么容易。 是 我们接下来、 可能我就坚持吧，所以我觉得很容易。 你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你坚持了多少年了？ 将近12年了吧。 将近十二年。 对，我大学毕业就开始一直锻炼到。 你不用透露这个具体年 限，透露年龄， 不然我可能就会推算一下大学毕业是哪一年。 没有，看起来不像这个年纪就好。 当然不像，因为健身会让人整个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年轻， 对， 心态也会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莉莉发来的两个她在健身的小视频。嗯。视频是昨天新鲜出炉的吗？ 对，我昨天晚上拍的。对， 拍摄的人也是拍得很好了， 对，他有经验了。 所以 经常拍好身材， 这个就是你平时在正常训练的时候自己会做的一些动作。 对，就是我微博每天几乎每天都会发一些我每天训练的一些内容。 你现在是每天都在练吗？ 我几乎没有休息，因为已经习惯了。 但你刚刚不是说肌肉需要恢复的时间吗？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练了臀，然后你明天可能练胸，后天练背，大后天练肩，你可能要连3天以后才会练你的臀，这时候你臀已经有3天的休息了。 哦，就是 这个意思。 你身上哪儿不疼就练哪儿。 对对对，其实已经习惯了，疼痛感没有那么强。 所以妞妞也是，刚刚我在休息的间歇中了解到，妞妞离莉莉的那个健身房并不是很近。 她每天要打车过来找我。 每天要打车过去，所以现在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能坚持的这么好？ 变美。 看到 女生除了变美应该是最大的动力了。 对，最大动力就变美。 那你这几个月周围的朋友也有反映说你真的是变化非常大吗？ 对，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后背的肌肉已经那样了还不满足。 背当然也是越宽越好，因为背宽臀大会显得腰细。 是这样， 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现在你的腰围是64厘米， 还是那样， 64厘米对于我们这个身高的女生来说是非常瘦的，是非常 细的臀围，所以她腰其实看起来更细。 对，因为如果臀大然后肩又更厚一些的话，腰会显得更加好看。 对对，比例嘛。 因为我的腰就是从来没有到过64，最瘦的时候也是65，没有突破过64。哎， 你可以。 我可以吗？ 你一定可以，你要坚持好不好？ 就是我一般正常情况可能66、67，然后如果瘦了的话就65，从来没有到过64，所以我非常羡慕这个数字。 你真的看起来特别瘦。 是是， 对。 但是我、就是、 因为你的腿很长，因为好像腿长的人腰就不会特别那种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肋骨什么之类的问题，总之我的腰就是六，最瘦就是65，现在应该就是65，但是到不了64。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这种矫情的人来说，就觉得差着1厘米还是差着的，真的。 所以你现在目标是64。 对，我现在目标是64。 多长？ 这不是重点的目标了。你说我的多长时间64吗？ 你有没有给自己 定计划？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空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肋骨宽的问题。 不是， 可以吗？ 绝对不是。 可以64吗？ 对，绝对可以。 两个月吧。 好，我们2个月以后过回来。 所以我想提问一下，哇， 变成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我想提问一下莉莉，如果我要是想腰变细的话，有没有一些突围的方，就是突破的方法？练腹肌可以让腰围变细吗？ 不一定啊，因为如果你的腹肌很发达，那其实可能会让你腰围看起来更粗。但如果你实在没有去，实在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腰围， 我想改变，所以我想听， 就是说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说已经试了非常多方法，我发现因为你训练的时候核心训练特别多， 对， 你很会做核心训练，那可能你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是你的极限瘦，但你想视觉看去更瘦，那怎么办？只能让你的臀围变更大和你的背变得稍微 臀和背我想继续变大，但是腰围也想更细， 这样看就会更。 能不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来，在节目当中现场来就是教我一下吗？ 只能让你的整体瘦下来。 那就比如说，如果想让腰变细的话，一直做什么腹部的训练是没有太大用的。 没有，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的腹肌太发达的话，反而腰围可能看起来会更粗。 是不是那个仰卧起坐做太多的原因？ 有可能，但我现在练腹已经不太频繁，大家一 说，所以你现在已经转移目标了，是不是？ 我转移目标了，我不再纠结于我的腹了，而且我希望我的体质能长到就是稍微高一点，然后让我的肌肉更发达，我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对，每一个时段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像因为 Lily 当时对我的了解是我执着的追求 腹肌， 所以导致于体脂一直非常低，然后其他什么也没有。 嗯， 最后我发现我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要练，对， 什么都要练。 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 Lily 还有一个小视频，一起来欣赏一下。可能看其他人的视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也还可以吧，我也可以做到。然后每次看莉莉的视频我就是翻来覆去看好几遍，因为她就是动作做得非常稳， 所以对， 并且就是肌肉线条又那么好看，就摆在那儿。刚刚是几个练都是练臀的动作， 对对，练臀的一些小动作。 但是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哎，莉莉已经是算是比较神级的人物了，但如果我是健身小白的话，想练这些动作可以做和你一样的吗？ 其实我这些动作就是给这些没有什么训练基础人那个设计的。对，因为很轻松，然后你只要有两个小哑铃就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练。 我们可以再看一遍，然后把声音关小一点，让莉莉来给我们解说一下好不好？ 好。 莉莉可以， 这个是一个深蹲的， 对，一个深蹲，你可以把两个哑铃往前抓，然后背尽量去挺直，往下蹲的稍微深一点点。然后这是一个硬拉，对，你的哑铃尽量要靠近你的小腿，然后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臀部完全去收紧。然后这是一个臀推，它就是一个伸髋和屈髋的动作，在这过程中你要保持你的下背一定是直的。这个是一个箭步蹲，你要让你的臀部去往下坐，而不是让你的膝盖往前冲。然后尽量让你的臀大肌去发力。对， 最后一个那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挺难的， 有点困难。 然后对，而且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动作，因为我最近的计划里加入的这个动作，是刚开始蹲得不太稳的时候，会感觉大腿很疼 很酸，对， 但其实应该是臀部感觉到拉扯的感觉， 对， 蹲了几次之后才会稍微好一些， 所以要多练习。 是的， 对。 我在想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椅子可以试练一下。那个莉莉，这个圆的凳子可以坐吗？ 其实也不一定要椅子，因为可能很多人这种没有训练基础，他有椅子的话可能反而动作会更不稳。 对， 那你直接就可以脚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箭步蹲就好了。不一定要踩在凳子上。 这样我们要不然派莉莉跟佳妮到表演区去，你可以教他一下，因为莉莉那个佳妮就是一个初学者嘛。 行。 其实我今天 的挑战， 其实我今天很想看到妞妞做一些现场动作展示的，但是她就是身体可能不太方便今天，所以只好留一个小小遗憾了。来，佳妮，请你过去吧， 下次还有机会。 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持续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关注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你们现在在表演区准备好了吗？ OK， 好，可以说了吗？ 稍等一下，导播老师在调镜头，我把镜头给到你们，你们现在可以从那个画面里面看到自己了， 看到我们自己了。 他真的很瘦，特别瘦。 他其实， 而且 莉莉是不是像佳妮这样子很瘦的女生，反而你会觉得她练的空间很大很大。 对，因为其实就说她不用那么痛苦去减脂， 对，她 只要 增肌就好。开始到增肌， 对，你看她胯特别宽，其实她可以练出那种有点卡戴珊的那种小大胯，我觉得就是胯窄就比较吃亏，所以我喜欢胯比较宽的女生。对，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箭步蹲，就比如说我们尽量让我们的身体要稳，然后手可以叉腰。如果我们不知道箭步蹲的这个距离，你可以往前迈一大步，这样以后呢，注意这个时候细节很重要，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先去动，一定要让你的胯去往下坐。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蹲多深，可以往下蹲，对，然后站起，用你的臀部站起，对，在这过程中呢，你的小腿一定要去保持垂直往下蹲， 我怎么感觉我这边膝盖稍微有点受力，这是 错误的吗？所以 OK， 我要站在这边，社会比较明白。 来， 膝盖往前，膝盖再往前，可以迈一大步以后，这个位置不要去动，让你的胯的位置去往下坐，膝盖保持往垂直，所以要往前一点点，要垂直。OK， 然后往下坐，用你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蹬起来。对，然后所以要先动你的胯。OK， 来走，屁股去往下坐，然后起，用臀的力量把自己蹬起。对， 我这个后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尽量只是搭一个平衡而已。所以你去蹲的时候，不要去用力的去支撑它，你就尽量让你的胯往下坐，然后用胯的力量把自己蹬起来。你可以再试一下。对，在这过程中，你的核心一定要收得非常紧，你的动作才会稳。OK， 然后胯往下坐，腹部收紧紧的，然后起。 我感觉佳妮有点颤抖， 就非常轻松。 我 再把这个腹部收紧之后，我明显感觉我这边的对膝盖什么就没有感觉了，这个使力就稍微有点集中了。 对，所以你们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核心特别的稳定。OK， 所以收好腹部以后有个技巧，来收好腹部，吸气，屏住气往下坐，往下坐，腹部不要动，然后起，然后吐气。对，不用吐那么久，我们不是练瑜伽。 OK， 来走，吸气，然后往下坐，然后起，快速吐气，就很轻松了。就是胯的位置往下坐一个，在这过程中你的膝盖尽量去保持垂直，这样你的臀大肌发力就会更明显。对，就这样。 我明显就是感觉到了，我前几次做就是刚开始听莉莉说做，然后跟现在我在做，就是明显感觉发力的部位不一样了。 那你要不要连续做完一组感受一下啊？可以一只腿做15次吗？ 穿着毛衣做吗？ 可以啊，这样你就可以更加 get 到这个点，你可以试一下。 他每次 再给我挖坑， 他每次会给别人挖坑，下一次我一定会把他拉到这个位置。 我是很愿意。 对对对对、OK， 那你可以换一条腿做15个。 所以你可以这样，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距离，你就往前迈一大步就好，然后稳住以后，一定要让你的核心收紧，然后胯往下坐，整个背是直的，腹部一定要收，你屁股动，屁股动，对，来起，站起来用臀收紧，对，收好腹部再坐，走，收腹往下坐，非常好，你看、动作特别稳。 起来的时候可以臀收紧一下， 你看现在就比刚才第一个、第二个时候要稳很多， 明显很明显， 就不会晃了，对不 对？所以在这做过程中，核心一定要收得非 常紧。不要偷懒啊，你继续做够15个呀，在干嘛？啊、 时间到，不要为难你，所以一定要去健身房锻炼。你看动作就稳很多，对不对？ 对。 对， 等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可以负重。 对，你如果可以特别轻松做10个或者12个左右，你其实就可以拿2个哑铃，稍微给自己一点压力，增加一点重量。对， 这第几个了？ 好，可以，可以，可以，不要为难她，好不好？ 很实在的一个小妹妹。我每次都是挖坑给别人跳，太过分了。所以那个接下来莉莉还不要回来哦，就是还想再请教你，还像佳妮现在这种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女生，如果她想练翘臀，其实深蹲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很多人在做深蹲的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在家做自重训练就 OK 了。其实刚开始的做自重也可以，但是它会有一些动作的不标准。 是， 可不可以指导一下佳妮，教给大家正确的 深蹲 的方式？对， 深蹲其实我来这里已经讲过2-3次，今天可以稍微再讲一次。OK，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深蹲，对，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深蹲，那你就当做休息，然后坐下来，可以看到我吗？蹲下来， 一定要蹲得完整。 对，然后把你的膝盖稍微朝外一点点， 朝外， 不要站得太宽，不要站太宽，就这样休息，对不对？然后让你的膝盖尽量去打开，我们的手肘稍微微微朝外，手肘去碰到你这个位置。OK， 然后下去把我们背挺直，屁股起来一点点，这个就是一个深蹲动作。 好好看哦，这个动作做好。 对，对，非常简单，你就当做休息。 OK， 然后收好腹部，背稍微起来一点，这就是你一个深蹲动作。 有点受力了。 对， 怎么办呢？ 就是你在这过程中不要让你的膝盖这样去内扣，你不要这样，好，不要这样去蹲。 OK， 一定要把你的膝盖打开，然后背挺直，腹部收紧，然后站起，夹紧臀部，站直，这时候才稳的。然后稳住以后继续再往下蹲。对，你看很标准，特别标准。然后起，就在这过程中，你的后背，我们侧面站。 OK， 在这过程中你的后背一定要直。然后在启动关节的时候，一定是让我们的胯先动，然后胯往下坐，走，往下坐， 感觉后面有一个椅子了， 非常好。对，就感觉后面有个凳子，你要往下坐，然后站直，一定要站直，这时候你的臀大肌才收紧的。 OK， 然后往下坐， 腹部一定要收紧，我们核心一定要稳定往下做。 OK、嗯、来起，收紧你的臀部，这个时候才是有个收缩。对，就这样，非常简单。 穿毛衣， 这里面真的很热。对对， 31度的直播间、 okay、谢谢莉莉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动作。 好，你们两个可以回来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嗯、今天是周四，我们也带来的是健身的环节、嗯、然后刚刚呢莉莉给大家讲了几个两个非常简单和基本的入门级的， 对， 但是其实大神也是会继续做这个动作。你看就深蹲、嗯、莉莉现在也还会深蹲、嗯、只不过她会用你不敢想象的重量蹲。哎，莉莉你现在是用多重的重量 深蹲吗？嗯，我有蹲80公斤。其实就是我的微博里面有每天都有视频，所以如果你们不相信的可以去翻一翻。 但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你蹲的还是40。哎， 对， 天哪， 可以蹲80。 所以如果想长力量有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持之以恒吧。 我真的要吃很多，要练之前要吃很多碳水吗？ 哦，训练之前不要吃太多的碳水、嗯、其实你训练之前就是如果你吃大量的食物、嗯、你的胃是需要血液去消化的，嗯，这时候你还没有消化完全，然后继续训练，你的肌肉又需要大量的血液，这样其实会让你的整个人特别不舒服。 OK， 所以尽量在吃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再去训练是最好的。 OK， 其实我想提一个问题、嗯、也是我最近遇到的瓶颈、嗯、就是我的重量跟你比起来就是非常之轻，我大概只可以蹲到极限，可以蹲30，极限 很厉害了， 并没有很厉害。 你要比时间，你看我锻炼十几年，你才练一年，所以根本 2年喽。但是重点是我发现我蹲完30的时候、嗯、我不会废，我第二天可能腿也不会因为蹲了30公斤而疼。嗯，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可以加重量了， 当然 但我加不了。加就 可能你自己蹲不行，是不是？ 我觉得力气不够，就是如果再加一点的话，我就会觉得真的压力已经很大，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 首先，如果有人保护的话，嗯，就是有人保护你，你当然就可以挑战一点点，稍微重点重量。但是如果你做30公斤比较舒服，你做35公斤就特别不舒服，那我们一定要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去做力所能及的重量。 嗯哼， 对。 如果想比如说任何动作想冲击到下一个重量级的话，嗯，是要在自己还不太能完成的时候来就是适应这个重量吗？还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首先你一定要把动作做得非常标准，嗯，要保证自己不能受伤。嗯，如果你比如说做硬拉，你完全在用腰的力气、嗯、然后你不懂又去做非常重的重量、嗯、你会让自己受伤。 对， 但是如果你心里明白你这个动作做得特别好，嗯，那稍微加一点重量让自己突破一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对， 也可以推荐大家去买那个护腰的东西带着。 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不要让自己受伤。 因为我之前看莉莉在健身房里经常会带一个那个 束腰吗？ 束腰非常好看。那个会在训练的时候有一些保护吗？还是只是好看而已？ 只是好看而已吧。 女孩子买东西， 对， 只是好看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妞妞，你现在就是因为莉莉是一个很爱臭美的教练，嗯，然后你跟她一起锻炼，你会买这种东西跟她一起带吗？ 嗯， 没少花钱。 因为我之前看到莉莉的学生在健身房里面、嗯、他们的装扮都是一样的。 嗯，哎，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会员跟我越来越像， 身材也是一个型的。 是， 我也非常想跟和莉莉一起练。 对， 因为我想变成她这样的形状。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我就会把你往这方面去练。 嗯， 对，所以你想要练成什么样的身材，可能觉得那个教练是你的型，你可以去找他，这样会更有目标一些，对不对？ 对， 对， 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嗯、 对， 然后直接 所以大家今天收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也会发现，就是其实现在之前我们也经常讲过，说市面上的教练水很深，因为会有一些不是那么专业的教练混入到这个大军当中，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推荐大家如何选择好的教练。 对、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 Lily， 基本上就是市场上质量可以说 谢谢谢谢 非常非常顶级的女教练了， 谢谢、 啊，所以大家就是在看的时候也要发现，为什么之前有的人在健身房里不太愿意找女教练，也是因为大部分女教练可能自己没有什么训练痕迹，或者是身上还会有一些赘肉，不太给人很明显的说服力。然后对，Lily就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非常 sexy 的嘉宾啊，我们的 Lily 和妞妞。Lily 是我们资深的健身教练。刚已经感受到了， 谢谢， 大家应该在三个时段当中感受到我们 Lily 的功力。 对，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猫 sexy， 就关注一下我们的 Lily， 是的， 看看她的励志视频，让小雨姐魂牵梦绕了那么久。 我真的太喜欢她了。就会一直，因为我虽然不看他微博，但我有他朋友圈。每天看他发那些，我就默默的。 对，真的每天都会发，所以你们要那种励志视频，真的可以去翻我微博。 是的。那刚刚在我们前两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翘臀养成记，然后也介绍了妞妞的健身的经历，她的变化，还看了她非常养眼的肌肉线条超明显的视频，然后呢也聊一聊莉莉是平时怎么带学生来锻炼的，包括要练翘臀的一些技巧呀，应该怎么吃呀什么之类的。那今天呢，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立 flag 和挑战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挑战好了， 好紧张啊，这个环节。 莉莉很久没有来，随着我生孩子去了，她就再也没有来过这段时间。之前我就经常和其他的嘉宾说，我们有一位女教练呢， 上一期就说了， 对，我们有一位女教练，她因为有另外，因为我们节目一共只来过两位女教练，有另外一位练得还不错、比较精瘦的女教练来做了35个俯卧撑。当时我就在节目上面告诉了莉莉这个状况，她就说，那我可能没有她厉害，那么我做10个，我做10个好了。我说啊，你只能做10个吗？他说不是啦，我说的是手指头， 小指的那种俯卧撑。 所以我很好奇，他今天会想给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也算是做下一个记录了。 为什么一直都是我在挑战，你没有挑战？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教练呀，我们只是在正在进步的学生。 对，其实我回去有在努力，因为现在他说他有做到35，然后我说好，我一定要做到50，然后一口气做到55个。 哇， 对， 你现在可以一口气做55个， 真的可以。 我们上一次 而且很标准的 只不过59个， 你不懂， 可能我比较轻。 对对对，女生做55个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我微博有啊，你们可以去翻。对， 那你能现场展现55个吗？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么多。 有很长的时间啊，可以有。 我们可以有。真的吗？你真的要这样？ 可以啊，你要 为难我， 要不要挑战一下？ 55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你确定？我刚刚昨天练的胸，好，可以， 可以吗？那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哦。 你确定啊？ 确定。 我今天刚锻炼过。 每一次我们嘉宾来都要给自己就是在言语上设置一些障碍，最后唰一下就轻松超越。 我们可以刺激他一下，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可能做不了，30个算了。 30吗？激他。 我觉得你可能做不了哦。Tina 反正是做了35，我觉得你可能确实不如他，你也就能做30个。 来吧。 可以开始了。 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个我把那个画面调整一下。好，现在屏幕里面已经是莉莉，莉莉准备好可以开始做了。好， 来吧。 嗯，好， 我们数着， 好，开始吧。 一、二、三、四，好稳呀。五、六、七、八、九。 妈呀，看得我揪心。我十五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会不会太为难嘉宾？ 很轻松啊，他 真是亲学生。 二十，他做的很稳，而且他不偷懒，不像上周我们来的那个男嘉宾，他是做半程的，做一百个，他是很实在的，完全下去了。 七， 哇， 三十了， 侧面线条太好看了呀， 真的很漂亮。 妈呀，我已经紧张到不敢看画面。哇， 四十， 看起来非常轻松，感觉可以这样一直重复到我们结束，节目结束也挺好的。 笑一下啊。 哇， 四十六， 早上起来刚刚练完胸的人，如果有基础的人就会知道这很难。 四十九， 哇，五十。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早上刚练完胸， 成功了呀！ 可以，可以，很棒，很棒，很棒！ 可以，是不是？ 真的让我们感受到 除了脸红了， 小小身材的爆发， 没有，最后 并没有怎么 没有。其实最后一个我打算做的非常低，然后没起来，不好意思。 炫技有点， 但是我们并看不出来啊。 嗯，我们看不出来，还是很厉害，而且整个非常漂亮， 很稳，对不对？ 感觉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很稳， 就是、完全 对，就是一个做俯卧撑的机器， 对，一个频率上那个感觉。 其实做任何动作都是要这么稳， 嗯， 因为机缘巧合的原因，莉莉有带我练过一次，当时我还练得不太好， 硬拉对不对？ 深蹲，用空杆蹲，蹲得非常不稳，那个还在那个时候，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其实因为我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所以我一直脑子里在想一些他说的话，我想怎么能把动作做稳。其实我们健身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健身的时候必须 很大的学问， 要有很大的学问，而且要注意力非常集中你才可以完成好，如果你分散精力和集中精力做那个动作一定是根本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迷人之处。而且我很感慨，莉莉是好像唯一的一个挑战完做俯卧撑的回来的嘉宾， 没有喘的人，对吧？ 没有喘，哎，没有挑战极限。还 如果我今天早上没有练胸，我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可以练60个吗？也许， 所以我下次如果拍视频拍60个，我一定会发微博， 可以 吧？我们要写下来做资讯。 你如果做到60个之后，可以微信发给我一下吗？然后 我 节目里面放一下， 一定 OK。好， 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然后佳妮，你之前有一次在节目里面有挑战那个， 哎，别提了，每次都赶上不该赶上的时间。 你现在还是不该赶上的时间吗？ 嗯，我还好，但是我今天穿的毛衣就算了吧。 他之前有做40秒的平板支撑，然后我就想让他突破1分钟试一下， 他一定可以。 1分钟。 要不你试一试，反正你穿毛衣也是热，而且1分钟的话可能会消耗更多卡路里。 我要把那个 燃烧你的卡路里， 对的，你吹 到我那里。 好，要不然让佳妮挑战一下，这样的话也是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嘉宾还是主持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都是一直在进步的。 嗯， 然后佳妮，你可以把那个瑜伽垫铺上，你需要吗？ 需要。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找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啊，佳妮你准备好了吗？那我帮你看时间哦。 稳住屁股往下一 点。 好 ，OK。 开始吧。 他已经开始好久了。没有没有。 我以为那准备动作。 还帮我记着时间。 在看着。 佳妮，你应该再往下，你再让自己平一点。你现在那个 对屁股有点撅，这样的话可能这样不是平板，平板支撑就是把自己想成一个平板。 健步蹲其实还挺费力气的， 挺累的，对不对？ 可以理解，因为我第一次做完那样健步蹲之后，好像也疼了好几天，走不了路。啊，已经半分钟了， 已经半分钟了， 1分钟吧， 加油吧！ 你们快聊着点， 但太安静，他会很紧。 再给你看时间哦，还有18秒。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其实很轻松，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之前做40秒已经感觉浑身颤抖，但今天就是看起来 非常稳， 还好， 对， 可能跟他断断续续在训练也有一些关系。 是最后3秒钟哦， 3、2、1，所以你要再挑战两分钟。 你也可以不起来， 先这样，下一次要留给下一次。 所以其实锻炼的话，其实很好玩。 对，而且我觉得锻炼 每次有小目标完成，就特别有成就感。 很好的一点是，你要一定要寻找一个训练伙伴。 对， 就是这个就叫做健身之间的良性竞争。 是 你不是说你可能跟你的训练伙伴是非常好的闺蜜关系，但是你们两个就吊着那个劲儿，想他拿那么重，那我也要跟他一样重。 对， 就会有这样的心理。 对， 但这个其实不是所谓的什么嫉妒不好的心理，并不是那样。 是 两个人一起努力，一起进步。而且每次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都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发生。就可能 咱们直播间温度能再低一点。 对，其实我今天并不想放过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因为他好像就是不太舒服，所以我没有办法 Q 到他， 他还在倒时差。 对，刚才我就一直很想 Q 到他，让他去做点什么，但是因为他跟我讲了那个情况之后，我又不忍心， 一直在躲避他的眼神， 所以只能伤害自己人， 躲在角落里。 因为我是很期待妞妞能做一些挑战。刚才看他那个健身的视频，我觉得哇，线条， 啊， 他锻炼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所以他有一股那种冲劲，所以变化才会这么大。 对，一直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对对对， 这样的女人练不好那是不可能的。 对，绝对会练得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又到了我们立 flag 的时间。然后刚刚其实妞妞已经说过，她今年的短期的目标是可以做引体向上。你要不要立一下具体的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立一个具体的时间，那个时间到了之后，我是会再请你来的。 所以你这里会放一个单杠让他做引体向上？ 没有，你可以拍视频给我，我们在节目里面放啊。 下次我就拍你上半身。 今年结束是到农历春节前 二月份。 你要立一下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会联系你的。就发那种死亡通知， 他们真的会， 我真的会哦，因为我们嘉宾到三个月的时候都是会联系，而且我们这个节目明年也还在，所以就是到时候到时间我就会给，可能会给你发微信说妞妞到了时间了，你要把引体向上的那个不加弹力带的视频发给我。 对方已不是你好友， 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 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哦。 对，春节 这样其实也是有一个动力嘛。 二月份， 二月份 他一定可以。 春节前吗？那你是春节前来还是春节后来？ 春节后吧，喜庆点， 喜庆点。 春节前万一做不起来，年都过不好。 好，然后接下来是到了 Lily 来立 flag 的时间了。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无论练得多好的人，他都是在有一个更大的进步的目标的。对，所以 Lily 你下一步的小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在挑战那个40公斤的哑铃的硬拉，就是每边40公斤，两个加起来大概80公斤，因为对于我的体重来说其实很重啊， 太重了呀。 就是我的那个微博视频里面，我最多也就拉到5个而已，所以我希望可以拉到10个。 那你现在是多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春节后和妞妞一起来的话，这个目标对你来说太小了呀。 这个真的很难，我希望你明天去两只手拿一个40公斤哑铃试一下好不好？ 我拿不了， 对，你知道 我觉得 很难，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经常练，我知道那个哑铃每一个 的 重量， 重， 你只要一说它的重量的感觉就在我心里，因为我的那个硬拉是17.5到20， 哑铃 20是极限了。我没有做过比20更重的一只手。 所以我可以拿40。 那你拿40需要助力带吗？ 都要用助力带，因为我手，女生手可能真的抓不住。 对，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可以挑战大概5个嘛，我希望到年后我可以拉到10个。对。 哇 哦。其实这个真的很难，你们不要 真的吗？ 还可以吧。 不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么长时间，可能你 那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给我定个目标，我一定会完成。 我定不了你的目标呀，因为我根本 我们达不到那个高度，没有， 我没有到那个高度，我可能根本不知道你的那个。 对，你今天在问我这个深蹲可以蹲多重，然后我蹲到80，然后我觉得你没有很惊喜，我想其实80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但你觉得可能很轻松，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很轻松，我蹲不到80，但是我 你会觉得我蹲得很轻松， 我会觉得大神怎么蹲都是对的。 觉得你跟我，如果有一天你跟我说你蹲了100，我会觉得哦，也在情理之中。 对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难定目标啊， 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怎么说来着？高处不胜寒，就他在健身里面的位置已经站得很高了，他已经超越了非常多的人。对，所以 已经不是我们这种小白， 所以 我 会觉得 是 的， 所以你觉得哦好，我觉得对你来说不是挑战，你会这种心理。是，所以我说如果你觉得比较难的目标你可以给我定， 那我可以给你，那下次我可能真的想不到有什么更难的。那这样 你不要夸张啊， 如果搬来2个40公斤的哑铃，我可能也搬不过来，我可能也搬不过来，所以只能在视频里了。 对，我会拍，我每天都会拍视频。 好， 对 ，OK， 所以我们 对 也期待他们两个在明年春节之后 有更大的突破，对不 对？ 对， 有更大的突破，然后来我们节目当中， 嗯。嗯， 很期待， 对，也很期待明年的时候我也可以交出一个做引体向上的视频。 真的可以，我觉得你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做助力带的三个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我教练跟我说我应该到明年夏天才可以做。 你要相信你自己，所以你说我一定要突破，你就可以 一定要继续突破。 对， 给教练一个惊喜， 也希望嘉宾在下一次可以做比一分钟更长的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对， 我下一次换短袖。 对，没有，我觉得下一次来他来可能会跟我们说我现在一周有去四次锻炼呢，这个才是突破啊。对，所以 他现在还在上学，所以其实这个对他来说还挺容易的，我觉得、 okay、 没有什么太大的其他方面的压力。 嗯， 并没有，我的论文。 那你帮我带孩子好了，想想就是一把眼泪。 调查，每天脑子都很累。 我每次健身都是在孩子的哭喊当中，妈妈，然后就说 妈妈， 宝贝，妈妈去健身一下，为了更好的身材，为了给你树立榜样，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喽。 然后他怎么说？ 然后就走，他就说啊。 你就一狠心然后又去健身房，是不 是？ 是 的，所以我们节目每一次都会有一个这样固定的环节，让我们嘉宾立下一个 flag， 无论是刚刚入门的人也好、嗯、或者是已经像 Lily 这样在很多人心中是大神级的这样状态的人也好、 嗯、 他们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嗯、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崇的健身理念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真的达到说什么所谓的多瘦或者是多少肌肉量、 嗯、 只要你一直在努力，然后比前一段时间的自己是有进步的，这样就是好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每一个阶段都给自己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和自己以前比。 是的，因为既然开始了这个事情，就是要变得更好，不要盲目的瞎练，要找对方法。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妞妞、 嗯、 一位是我们的健身大咖 Lily。 然后当然了，今天呢因为妞妞的身体原因，我们并没有办法对她做些什么，所以她一边就很沉默。但是下一次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会手下留情的， 不会手下留情。也欢迎两位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之后、 嗯、 再次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目标都有所达到、 嗯、 也希望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更进一步的进步。 嗯， 对， 嗯，是的， 超越自我。 是的，那么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 我们下一档节目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收看。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